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呢本市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达到六七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请注意防范。虽然光照呢充足，但是降温幅度比较大，最高气温只有16度，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那具体的情况呢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达到六七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 10%。那么今天夜间呢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下午呢偏北风比较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好的，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大家最近啊积累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些回答。当然了，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您对于房地产方面，或者说您家里哈关于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 嗯， 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啊，以便咱们进行交流。好，那么在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啊，我们每天呢当然还都是直播，所以呢就要求嘉宾呢每天呢要说一个地方哈， 每天做一个区域的解读跟介绍。 我记得小陈那天你呢是轮到说京西这个地块。 是的。那天我是说京西，我们都知道大家印象中的京西就是门头沟跟石景山。 对对对。 但是那天提问的那个观众也比较多。我们就只说了门头沟这一个区域，石景山就等于没说。 所以呢今天咱得补上啊。那么在节目开始呢，先把石景山这个区域呢跟大家说完。然后呢进入我们的安居快讯，后面呢就大家的一些问题咱们做一些回答。 好。其实石景山在我们很多人的心中，它其实只对石景山的几个标志性的建筑印象深刻，但对于这个区域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印象。那石景山我们都知道最著名的几个标志性的建筑啊，石景山游乐园， 对， 首钢，像这种地儿，还有长安街，长安街的西延线，这都是我们心中对于石景山这个区域来说最深刻的印象。那其实如果不是住在石景山这个区域的人，对石景山的印象可能就除了这几个标志性的建筑之外就没有别的印象了。那就像我们十一期间说的解读门头沟这个区，那有不少观众就说，那其实我不排斥在京西买房，但是呢门头沟对于我来说有点太远了，我能不能既住在京西，但是呢也别 就别说在门头沟这么远的地儿买，其实石景山对于这种人群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嗯， 其实说到石景山啊，咱们不妨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因为有一些这个西北京人呢可能不太熟悉。 对， 这个石景山啊是位于北京的西部，在四环到六环之间。 嗯， 所以有些人说它远远，其实真不怎么远啊，四环到六环之间，它夹在海淀区和门头沟之间啊。所以呢是这么一个区域。那刚才呢小陈已经说了它一些地标式的啊，一些这个 建筑 啊，还有一些这个大家游玩的地方啊。那实际上这里石景山呢一共有63万人啊，其实这个人口真的不算多。 对，石景山有这么几个特点啊，大家可以通过我这么一个介绍迅速的对这个区域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印象。第一个就是它的小，刚才咱们说了石景山人比较少，其实它的地儿就小。那除了东西城外啊，石景山是咱们北京所有区里边面积最小的一个区。 嗯， 它就是四环到六西四环到西一六环这中间这一点点地儿。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人口少。它在城区这几个区中啊，石景山是人口数量最少的区。 嗯， 那也是只有六十多万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石景山这个地儿比较小嘛，它经常会作为北京市的试点区。就比如之前咱们一直在介绍的老旧小区的电梯改造，还有就是小区五分钟生活圈，包括养老社区，这些试点的区都很多都拿石景山作为这样试点的区。那有什么利好的政策呀，石景山其实可以第一个享受得到。 其实说到石景山啊，它的人少啊，咱们可以做一个例子啊。就目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天通苑，天通苑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社区哈。 对， 它这个石景山总共63万人呀，也相当于天通苑人口，跟他们的人口差不多。 对，我们都这样，像天通苑这种大型的社区，它真的是一进去甚至没有去过的人都会迷路。 是的， 各种区。 那 石景山人口相当于一个就天通苑这种大小区的这样的人口的集合。 是是，而且呢它紧邻着海淀区哈。那海淀区大家都知道是咱们北京市来讲啊相当不错的一个区域了哈。所以它的这个教育啊医疗工作啊这个机会各方面的都比石景山要强。所以石景山本来就不多的人才和企业呢可能啊就被这个海淀吸收走了。 对， 不少啊。 对，刚才我们介绍了，其实石景山它在门头沟跟海淀之间，其实它是进则可入城区，也就是海淀区，那退则就可以去郊区散心游玩，就是门头沟区。 门头沟， 它在中间，它其实的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如果我想享受优质的配套，我就可以去海淀区，逛大商场啊，大型的三甲医院呀什么的。那如果我想去周末带着家人去游玩，我就可以走这个辅石路莲石路去门头沟，然后进山去带着家人去游玩一天，其实也不辛苦，也比较方便。 而且说到这个门头沟呢，风景也挺好的哈，这个旅游的点呢也非常的多，可以这个度假哈。另外说到门头沟，现在已经不算是郊区了。 对，它是咱们很多人印象之中的郊区，就是北京的最外环的那一圈的那个区嘛。 所以呢门头沟，所以呢就是石景山这个地方啊，虽然它人少啊，地也少，位置呢又相对比较偏，交通的好像也不是太行，人才企业也不是特别强，环境啊应该说比不过海淀啊。没有什么概念的可以炒，但是现在呢说到石景山，刚才您说了它的优越性，近一点就奔海淀了， 对呀， 远一点呢又去门头沟了。无论是海淀和门头沟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蛮有特色的，所以它夹在中间实际上也很有优势啊。 对呀，挺有优势的。但是石景山刚才咱们介绍完了半天它的特点嘛，那从房子这块来说，这么小的地儿人口也不多，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地的。所以说近几年咱们来看啊，石景山的新房挺少的，比较少。那二手房呢又处于一个都是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老的二手小区，所以说它的生活氛围比较浓啊。因为石景山它是一个也是咱们属于咱们老城区嘛，它的生活氛围浓，它的配套也比较齐全。然后离门头沟近，平时可以去开着车也好，坐这个 S1 号线也好，也可以去门头沟游玩。然后呢 进一步呢去海淀逛大商场，然后去这种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比较方便。所以说石景山它是一个虽然面积小但还是比较宜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没错，其实说到宜居的话呢，咱们不得不说到交通在石景山内呢应该说有三条地铁比如说地铁一号线呐、地铁 S 一号线呐、地铁六号线、西延线等等，都是在这个石景山区域之内的。 对，那之前我们对石景山的固有印象就是一号线地铁直接从东到西通到石景山，那现在呢石景山又多了两条地铁，第一个是 S1 号线，那 S1 号线是石景山到门头沟的这样的一条磁悬浮的地铁线路，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直达门头沟。所以说像之前很多人说我去门头沟郊游啊，逛一些景点，潭柘寺、戒台寺啊，我必须要去自驾，现在其实不一样了。从石景山我们如果是坐 S1 号地铁，就可以先坐这个地铁到门头沟，在门头沟再倒一辆公交，我们就可以去这些景点了，也是比较方便的。 对， 那六号线的西延线呢也是今年年底会通车，所以说现在石景山区域内覆盖三条地铁，比以前要方便多了。 对，而且呢像其他的五环六环呀，从区域上来看呢可以直接就上五环六环了，像辅石路啊、莲石路啊也是直通四环，全程都是不收费，而且没有什么红绿灯哈。另外呢它可以上长安街，也是直通城区的。所以呢这整体来看它的交通还是可以的。 对，它的交通还是真的挺方便的。 当然了这个地方的房价呢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房价其实它在城六区比石景山还是比较经济，还是比较那个比较低的。那其实原因呢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原因，毕竟它这个区域内比较小，而且是它属于城六区挨着郊区的这边的这个区。那石景山其实它离中心城区它比较近，但是房价呢却远远没有这些中心城区的这个房价那么高。所以刚才一直咱们就说石景山还是比较就是比较经济实惠又宜居的一个区。 所以它石景山这个地域呢离天安门算了一下也就14公里。 对，走长安街很近。 对，所以呢相对还是比较近的另外呢虽然说它的这个教育资源不如海淀好但是它离海淀比较近呢所以它也会借官的 对。 另外它的这个比如说可以上门头沟去欣赏风景啊等等这也是它的一大特点它的商业配套也是可以的。 对，刚才我们一直是说逛大商场去海淀，其实没有介绍完善啊。那石景山它本身这个区域也是有大型的商业配套的。第一个就是位于石景山鲁谷区域的万达广场，是石景山目前来说最大的一个商业配套。那它现在也有在建的位于石景山苹果园区的大悦城，也是未来会超越万达广场体量的，也是未来会成为石景山最大商业配套的这样的一个配套。所以说石景山它虽然小，它本身的商业配套它是完善的。 其实像刚才您说的除了万达广场之外像有三个片区苹果园啊、古城啊、鲁谷啊等等这些地方呢实际上都是很有潜力的，目前发展也是不错的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房价呀刚刚咱们提到目前大概在6万左右吧。 对，6万到7万之间吧。 实际上这个价格呢像大兴区等等的也就6、7万啊。 对啊，但是其实这个钱这个价格呀石景山的新房没有那么多，几乎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新房项目。 那更多是二手房吗？ 对，更多的是二手房，二手房还会再低一些，在5到6万之间。还有就是石景山之前就是没有什么新房项目嘛，那今年呢出了三个都是现景房的项目，都在石景山五里屯这个区域。所以说想在石景山置业买房，但是呢又不想买二手房的这些购房人来讲其实是一个好事儿，他可以去石景山五里屯这个区域去看一下，是有三个现景房项目可以让他选择的。 所以呢刚才提到了连大兴这个地方价格都奔6、7万了而石景山它的新盘才6万左右应该说是一个价格洼地了。 是的。 那实际上在石景山呢首钢这个块儿目前发展真的是不错的。大家都知道首钢搬走以后这个地方呢被定为了一个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 对，我们都知道其实 很多人对印象之中对于石景山的了解很多程度趋于首钢、 嗯、 首钢是占了石景山很大面积的这样一个大型的工厂。那之前呢首钢这个厂房对石景山其实是一个带动的作用，但是呢随着这种产业的升级，那首钢就逐渐搬出咱们北京城。那首钢这么大一块区域它用来做什么呢？现在是用来重点打造成了一个高端产业综合的服务区。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冬奥会的冬奥会的这个奥组委是在首钢里面的， 嗯， 还有就是未来也会建一些互联网的公司，包括产业园、研发中心这种高端智能的高精尖产业公司都会集合在首钢这个办公区里， 嗯， 所以说有点像现在咱们印象中的七九八那种感觉，在旧厂房里让它换新颜。 对、嗯、这个老厂房等工业的遗存啊已经进行了改造升级了。 嗯， 所以刚才您说2022年这个冬奥会组委会也已经正式入驻了哈、 嗯、 为这个地区的发展呢确实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推动啊。 对。 另外呢有人说长安街西延线的开通与首钢厂区的这个改造和发展啊应该说给石景山区带来了交通经济文化上的综合影响。 嗯， 因此哈，目前有人说在石景山哪几个地方置业是比较靠谱的？ 嗯，石景山其实它的区域还是比较多的啊，就在哪几个区域置业比较靠谱，其实是根据咱们购房人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我们可以先给他介绍几个区域。嗯、那说到石景山，其实最发展比较早的几个区域啊，像苹果园、金鼎街、墨市口这三个区域，其实是趋近石景山的老城、 嗯、 老城的区域。它的特点就是发展比较早。那我们一个一个说啊，那苹果园板块，它其实是离地铁最近的一个板块。刚才我们都说，石景山它是有三轨交汇的，一号线、六号线、S1 号线。那石景山苹果园这个板块呢，它其实是在这三轨交汇之间，它坐在这个板块生活，坐这三条地铁都是比较方便的。 嗯、 那刚才我们介绍了最在建的石景山的最大的商业大悦城也在苹果园的这个板块，所以说这个板块呢，它是未来集交通枢纽、路网、商业集合地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就是苹果园板块。但是呢，这个板块虽然它的交通商业比较完善，但也不是没有它的劣势。它的劣势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交通一发达了，可能它流动的人口就比较多。 嗯、 那流动人口比较多，那有一个事儿就是比较人比较多，比较杂。那如果有那种想改善置业，我想住在比较清静的地方的人，其实就不适合这个板块。 嗯， 那比如是这种上班族每天通勤，他需要每天离地铁比较近，步行就到地铁，然后坐地铁再去他的公司。那这种上班族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挨着地铁比较近的区域，这个是苹果园。嗯，那苹果园现在整体的均价也在4.5万到5万之间，从整体石景山来说，其实这个价钱不算贵。 嗯 嗯，它的二手房不算贵。嗯，这是石景山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这是苹果园。 对啊，苹果园。嗯、那苹果园呢，其实是几乎没有什么新房，可以说没有新房，它都是老房。它的老房的房龄啊比较早，在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这种老房子。这个是苹果园的特点。那金鼎街。金鼎街呢，在我们可以想到是金鼎街在是苹果园的再往西一点，它其实也是离苹果园地铁步行大概有2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的。那这个板块呢，既离交通的枢纽没有那么远，可以没有那么吵，它呢商业这块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像那个区域有一个苹果园区最大的一个商业体，还有刚才咱们介绍大悦城也在那个区域。 嗯， 这个金鼎街这个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周围的二手房啊全是首钢之前分配的老厂的那些给首钢 职工 职工分配的那种房子。 嗯， 这种房子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就是它可能住着比较舒服，因为它供暖啊，然后户型啊相对来说 都比较好，第二呢就是它的流动人口少，都是老的住户住在这个区域，既离交通枢纽没有那么远，配套也比较全，住户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这个是金顶街区域的特点。 嗯， 那现在刚才咱们说了这两个区还有一个莫市口板块，莫市口板块呢它可能更往北一些，还要离金顶街再远一点，这个板块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 嗯， 就是它的二手房是真的是比较便宜的，为什么呢？房龄老，配套呢一般，离地铁呢也没有那么远，它离地铁平滑地铁还要坐个2到3站地才能到，但是它有它的特点就是便宜，这是金顶街、苹果园跟莫市口这个三个区域的一个特点。嗯， 另外除了这三个区域，我还知道有这个古城一带， 嗯， 还有卢谷啊，这些地方也可以考虑吧。 对，刚才咱们介绍的其实是石景山偏西北的一些区域了。 对对。 那像古城跟卢谷其实是在石景山中心的区域。 对。 中心的区域，这古城区域其实还算老城啊，像卢谷区域就算石景山的新城了。 嗯。 石景山的新城卢谷是有现在石景山最大的商业中心万达广场的，而且呢它守着这个地铁一号线，无论是在交通还是商业其实都比苹果园区离城中心近，而且呢离大型配套也近，房价呢肯定也是比刚才咱们分析的那个三个区域要贵了。 嗯， 那卢谷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卢谷区域它有一个特别大特点，就是远洋，远洋地产是卢谷区比较大的一个小区，也是小区体量比较大呀，像这个远洋山水、远洋沁山水都是这个区域里体量既大，房价也比较高，楼龄较新，情况也比较好的二手房小区。 好的，那说到了石景山，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区域哈，比如像卢谷啊，像古城啊，金顶街呀， 对， 苹果园啊，莫市口啊，等等这几个区域，实际上它的特点也都不太一样。 对， 当然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呢，其实都不是很远，每个区域和每个区域呢都基本上连着。 地铁站的话，其实也是控制在5站之内。 是的，是的，所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啊。 对， 好了，那今天关于石景山这个区域的情况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当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牵扯到石景山，你也可以问过来。 对， 咱们来回答一下。比如说，这有一位叫做李树的朋友就问啊，说我在中关村上班，石景山呢，其实我比较适合的啊。请问现在是买房的时机吗？ 其实现在来说，想在石景山买房其实还挺适合的。为什么呢？刚才咱们介绍了，如果不想在石景山买二手房的话，他可以去选择石景山五里屯区域的三个新房项目，也是这三个月，因为这三个项目11期间是正好开盘，那现在去这三个项目看，然后您去做一个这样的选择是真的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说我不想选择新房，我想买二手房，现在适不适合呢？其实也是比较适合的。为什么呢？咱们最近几期的这个节目里都说，现在房价近一年现在房价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真的比较适合买房。因为最近这些政策也好，还有这个楼市也好，都是比较冷静的这样一个情况，不会有大涨大跌的这样的情况了。如果您真的是想去置业，可以最近年底这三个月就开始要想了，开始要看了。 另外还有一位叫刘玲的朋友哈，他能不能用特别简短的话，我就想知道苹果园、金顶街、莫市口这三个板块这个房价大概是多少？ 那苹果园现在是4.5万到4.8万之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莫市口 你说的是二手房吗？ 对，二手房，没有新房，这三个区域都没有新房。那苹果刚才咱们说苹果园 4.5万左右， 对，金顶街呢它是也是在4.7万到5万之间，莫市口呢相对来说便宜一些，在4.5万左右。所以说这三个地儿啊，金顶街是最贵的，其次是苹果园，最后是莫市口。可以通过房价来看这三个区域的一个 配套跟交通的情况也是能看出来的。 那我再说一下这个模式啊，就是那个模式那俩字 对 啊，模式口啊。刚才有些朋友问说哪一两个字模式口啊？另外呢，一位叫老孟的朋友问说，请问古城、八角、老山这些板块怎么样呢？感觉挺老的，适合居住吗？ 其实这三个板块啊，也是石景山发展比较早的板块。我们都知道老城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房子老，然后配套呢比较成熟，但是你别指望它太好。那古城现在均价在48000左右，其实守着这个一号线古城站地铁，它的交通是完全 OK 的，但是它的区域内的一个配套就是比较一般了。还有就是古城还有个特点啊，就是古城有一个北新安板块，它是之前是一大片的平房区，但是呢去年都被拆了，现在属于一个棚户区改造的一个状态。它未来这些区域全都会建立起这个经适房来，也就是回迁房。所以说您在古城这个区域如果选择置业的话，您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未来这个区域会有很大一片这种回迁的居民。八角这个板块也是比较老，那二手房可能再更老一些，60年代到80年代这种房龄的房子，那我们常说的这种老破小可能这个区域就有。所以说您要选择的时候要去慎重点的选择吧。但是、 多比较啊， 对，做比较。老山呢可能现在来说好一点，它的房龄呢在八十年代左右，它的均价在52000左右。 那也就是说苹果园和八角以及老山相比的话，老山其实更贵是吧？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老山离城区更近一些。 对对对， 它离石景山现在最大的配套万达广场也更近。 西说了，能不能最简单的说石景山最好的地方在哪儿？ 那肯定是颅骨啊， 颅骨 石景山最现在是最完善的一个地方，就是颅骨区域。 现在颅骨的房价也得50000多了。 对，5万到5万5之间。 好了，那咱们上半段的关于石景山啊，就是西边石景山这个区域的情况呢，咱们就介绍到这儿了啊。当然了，其实石景山是一个挺有潜力的一个地方， 对，先 看它人少 的一个地 啊，地也不大啊，而且夹杂在海淀和这门头沟之间。但是正是因为它夹杂在他们中间，所以呢，它有很多的优势啊， 对， 可言。好了，那下半段呢，我们跟大家呢来回答问题啊。 鲜派凝脂茶是从凝脂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凝脂的有效成分。 鲜派凝脂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凝脂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凝脂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海淀区这种区域的房价可能对于他来说比较高，他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付不起这个首付，就可以选择去石景山买房落户。为什么适合这种集体户口想在城里买房的人呢？首先，这种集体户口的这种购房人，他是比较珍惜自己的集体户口，他是不想，还是不想在北京的比较远的这种区域去买房的，那石景山就挺适合的。 嗯， 既是北京的城六区，但是呢房价也没有那么贵。 嗯， 甚至你买一个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老的房子，首付也没有那么高，也是可以承担的。嗯， 对。另外呢，像在北京西部工作的， 对 啊，这些人如果想置业的话， 嗯， 也不妨考虑一下石景山， 嗯，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啊。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小 Q 的朋友说的，看来他对这个石景山比较熟哈。 嗯， 他说现在首钢里边呢，未来是什么规划？说现在已经不让人进了，以后会有大型的商场什么的吗？ 嗯，这个其实咱们上半段已经介绍了，那首钢以后就是一个集合高精尖企业，互联网企业，包括人工智能的这种公司，还有就是2022年奥组委会已经落户首钢园区了，它未来就更像这个既有在老厂房园区焕发新生活力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的办公产业园。 也有人说这个石景山啊，未来呢将从城六区当中脱颖而出，或将成为北京下一个 CBD 啊。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稍微有一点畅想了。 嗯， 那石景山现在有一点感觉有点像 CBD 的感觉，为什么呢？其实 CBD 之前它也是以这种钢铁呀、汽车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为主的一个工业区，就是国贸大北窑这个区域啊。 嗯， 但是呢后来随着这个企业转型，包括这种办公楼的建立，那就成功的进行了一个华丽转身。 嗯， 那把之前的这些这些这种产业给摒弃掉了，那就是进驻了这种金融互联网这种公司。 嗯， 那石景山呢就其实有点像 CBD 的，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没错。嗯， 得怎么也得十多年呢。 嗯，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抱有这种幻想，就可以期待是可以的。 嗯，另外在石景山现在想打造一个国家体育产业的示范区哈。 嗯， 这个想法还是比较明显的哈。 嗯，对。 嗯，另外呢有人说这个首钢啊，北京园区与这个曹妃甸园区联动发展啊，也确实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愿景。 嗯，对。嗯，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先这样，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如果有问题的话，您先发着啊，一会儿我们梳理完，咱们就共同交流。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还是有请小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 嗯， 先看说观望多，成交少，国庆长假的楼市呢是哑火了。说金九银十，国庆长假呢往往是踩盘买房的一个火热的时期哈，但是今年的黄金周呢楼市却有点哑火。虽然呢各大地产商呢抛出的优惠的橄榄枝，但是售楼处呢仍然感觉到有些凉意。业内人士也表示，国庆长假整体楼市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市场呢逐渐出现了高位回落的现象。 嗯，其实金九银十这个词儿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房地产商给他制造的， 是一个商业的噱头。 对，商业噱头。嗯，那像之前呢金九银十的时候都是这个一年之中这个房企它的收获最颇丰的时候，但是今年呢随着政策的不断出台，还有这个房住不炒的概念从全国延伸到全国，其实金九银十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往常的那样是一个持续的冲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嗯， 那从现在的成交来看啊，多个城市的其实楼市啊已经出现了这种回落的现象，那房价调整呢已经开始从点到区域了，那热点城市呢开始逐渐下行，那购买力啊其实很难支撑这种市场的持续冲高了。什么意思呢？之前是一线城市的房价非常坚挺，那这种 二三线政策比较好的二三线城市呢，它也是有点状的这样的冲击。那随着这种一城一策因城施策的政策蔓延，其实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房价都是一个平稳的现象，没有像之前似的那种日光盘啊，或者是说去抢房的现象啊，是没有了。 其实现在大家如果想买房卖房的话，平常日子就可以做这个事儿哈，没必要非得到金九银十啊。而且大家也看到，在金九银十的时候呢，开发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诚意哈，有什么特别亮点的一些项目和房子推出，所以呢也不会让人们呢有多大的兴致来关注这点。另外呢，确实哈，这个楼市呢调控的重压呀，还有这个商业贷款的继续的紧缩呀，公积金政策在全国多个城市也开始收紧呐，所以这些都使得市场的继续开始一个观望的情绪了。 对，尤其是其实是像以往那些年的金九银十都是刚需在里边占有了一个很重的位置。那自从上个月13号啊，这个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这个发布了一个公积金的新政，其实是对刚需的这种打压也是不小的。所以说金九银十呢是一个比较冷淡的情况，也是预料之中的。那业内更有业内人士其实做了一个这样的预测啊，说像黄金周这种楼市表现呢，这种情况其实是在咱们中国的楼市走向了一个新的模式。什么模式呢？就是房价一直是平稳的状态，没有大起大落，都是这样像日常一样的这种买房也好卖房也好，不会有这种像金九银十冲量的这样的现象了。 其实这也蛮好的，尤其对于我们消费者买房的人群来讲的其实挺好的，相对比较平稳健康。当然作为开发商来讲，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想法哈。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588套共有产权房明启开始申购啊，每平方米是23000。门头沟区发布公告说，位于该区永定镇的中国铁建西山梧桐共有产权房这个项目呢，将于明天上午10点到10月23号下午的17点开放申购登记。那门头沟区呢，中国铁建西山梧桐共有产权房这个项目呢，位于门头沟区永定镇，项目呢四至啊，那东至是哪儿呢？冯村路，那南至河各庄一街，西至门城西北环线啊，北至是万佛堂沟北街和镇政府南街啊，这个位置大概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新闻是昨天发布的，其实是从今天的10点开始就开始可以申请这个门头沟的共有产权房项目了。那其实之前呢，门头沟是没有共有产权房的，这是门头沟的第一个共有产权房。它是23000一平。那主要的户型呢是这个80平米的这种两居，还有107平米的这种三居，所以说它的户型还是比较刚需的。如果是有这种在门头沟有这种买共有产权房需求的购房人，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其实说到这儿，咱们也不妨跟大家参谋一下啊，比如说这种共有产权房，小陈，你觉得在买的时候是买大不买小呢，还是买小不买大呢？ 其实我是觉得还是买大。 买大。 为什么呢？因为共有产权房它就是本着房住不炒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且它是保障房的性质。我们都知道共有产权嘛，它是自己跟政府共同持有这个产权，所以说买共有产权房之前，你得要想好了，做好长期长时间持有这个房子的准备。什么叫长时间？20年、30年。因为一旦您如果想卖掉这个房子，您就要把自己这一部分产权去卖掉。它其实是没有这种纯商品房这种还有一定一点的这种膨胀的价值的。所以说您长期住，您就要考虑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配比。您是不是以后要结婚生小孩甚至生二胎，那以后可能老人也会住过来照顾您的孩子。所以说您想好了您以后的生活轨迹，然后尽量买大。 那就是一句话，就是一步到位。 对，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因为你买这个公有产权房，就是不瞎折腾了， 对， 也不买房卖房等等的，所以呢，一步到位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县境房意外遇冷啊，近期平均去化不足四成。2018年，县境房呢成为了北京楼市关键词之一。关于县境房的政策背景啊、入市的影响、购房的指南、二次风险交易等等，被频繁的刷屏。那么县境房的出现，仿佛楼市一股清流，引起了广大购房者的关注。那业内人士也指出啊，说九月以来，伴随着净建房的集中入市，成为了北京楼市供应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将缓解北京市场供需的矛盾，引导市场的回归理性，进一步的落实房住不炒。但是在成交端呢，已经取证的县境房项目的低迷表现，让市场呢是大跌眼镜。其实我也没想到，我觉得这个县境房按来还是挺稳妥的，肯定能受到一些消费者的喜欢，但是现在看来并不尽然啊。 其实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房子一出来就被购房人一抢而光的固有印象，大家印象太深刻了。其实房子就像一般的商品一样，有需求的人就买，然后并不是说大家都来抢这个房子，这就是很健康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状态。那就是平进平出的这样的一个细水长流的状态，才是这种买房的正常的健康的市场，这是第一。那县境房还有一个问题，比较明显啊，也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火热的原因，就是它的同质化太严重了。什么叫同质化？就是它的户型、区域、体量，可能它未来都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一旦是可能每个房子都差不多，那对于购房人来说，可能他的选择性就更大了，就没有说很多个人就去抢这种一个共有一个县境房项目的这种情况了。这个是同质化现象。还有一个就是政策的一个干预吧，就像咱们上个月刚出的公积金新政，那买县境房的县境房的这一些购房人，其实刚需也是占一大部分的，因为他的户型都是这种90平的小三居，还有这种100多平的小四居。那对于九十平的小三居来讲，它的这种购房人群大部分都是刚需。那刚需有一个什么特点？它其实真的很依赖这种贷款。那一旦贷款的这个政策收紧，第一打压的就是刚需。 对， 所以说刚需人群可能他之前能贷120万，但是公积金新政一出来，他可能甚至就上了3.5年的公积金，他就能贷40万了。那这个落差对于他来说还是打击比较大的。那不得不就再考虑一下，或者说再攒一些钱，再去进入市场买房， 就暂时不能买了。 对，这都是原因。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嘛。 对。 现在目前呢，北京新房市场呢，应该说是供大于需、啊。 对。 县境房项目的遇冷呢，可能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啊，就它这个项目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但需要县境房的人呢，可能真的是有限，所以看起来呢，就不是那么火爆。 是。咱们未来北京的房产市场就三类房子：县境房、共有产权房跟公共租赁型住房。那如果您想买新房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县境房，所以说考虑的这个考虑面比较大，所以说您没必要去选择一个房，这些购房人他的选择空间一旦大，他就可能没有那么着急了。 另外我觉得这个县境房啊，处于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哈。比如说有些人如果想买商品房的话，他就买那种典型的商品房，什么县境房这他都不在乎。 对， 他也不差钱儿。他买这种地段好啊，服务好，物业好，更高端那样的商品房了，所以他就把目光放在那儿了。另外有些人呢，可能真的有点差钱儿啊，他就考虑共有产权房了。 对， 或者更差一点，他就考虑这个公共租赁房了。 对 啊，所以这个县境房搁在这儿呢，其实它也满足了一部分人的需求，这是肯定的，也是明确的。但是它真的是满足所有想买房人的需求吗？那并不尽然。 其实甚至还有一些购房人，他可能有这个储备去买县境房，但是呢他觉得现在贷款压力比较大，那银行的这个利率政策 也没有那么友好。我为什么不拿我付现金房首付的这个钱，那我有资格买共有产权，为什么我不去买共有产权呀？ 是啊，可以少花点钱嘛。 对呀、而且我没有那么大贷款压力，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我也不想说以后拿这个房子去炒还是怎么着，我就想踏踏实实的 解决住的问题就可以了。 对， 所以也确实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是朱建伟说了，公租房呢仍有疑似转租这样的家庭啊。说今年国庆期间，北京市住建委组成了四个专项的检查组，对于丰台区、岳源四区、还有大兴区的高米店家园、海淀区的金鱼翡翠和石景山区的金鼎阳光四个公租房项目的后期使用的监督情况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抽检，并对项目周边房屋中介进行一个检查。检查发现说仍有疑似呢转租的家庭，产权单位和区房管部门将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对于违规代理啊这样的机构，以及呢将把他们记入啊就是信用档案，并按高限来给予处罚。 这个公租房啊，就是给那些可能基本满足这个住的这个所需的这一类人去提供的这样的房源。那有些人呢，可能他的经济条件好了之后，他就可能动了一些歪脑筋，那我可不可以把我这个房子租出去啊，可能还是有一笔收入。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而且这个事儿是严格的违反这种公租房的法律法规的。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小陈啊，比如说这个公租房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是符合条件的啊，相对来讲呢可能各方面的还生活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能够啊享受这公租房的这种优惠啊这种待遇。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呢，他的生活转好了。如果这时候你再去看他的话，他肯定是远远高于他原来的生活水平了。那目前啊像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家庭，这个公租房还收回吗？ 收回啊。这个公租房每年它是还会有一个公租房条件的这样的一个 审 核的。但是这个审查呢是由街道去进行的。所以说他这个申请的口子可能当时比较严，但是一旦住进去了，每年这个审核可能就没有那么严了。而且这种像比如可能有一些家庭他的经济条件提高了，但是呢他是从别的方面提高了，可能是一种别的收入，并不是他的工资。所以说这些收入呢就不被审查得到， 就不好监督。 对，就不好监督跟管控。而且甚至有一些黑中介呀、把公租房的这种租房的房源也放在了网上，这个是严格的违反这种公租房的法规的。 所以这要加大对他们的惩罚力度哈。 对， 这种现象真的是不能够再去这个让它实施了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京城首套房贷利率啊原地踏步。那记者呢近日也走访了北京地区多家银行和房产中介，了解到说目前呢首套房主流的这种商业贷款利率啊仍为基准利率上浮 10%， 那个别银行呢上浮至 15%， 二套房主流商业贷款的利率仍为基准利率上浮20%。 这个利率政策一直是从今年年初一直延到了现在，所以说之前好多购房人还在幻想也好，或者说期待也好，这个一直是从今年年初一直延到了现在，所以说之前好多购房人还在幻想也好，或者说期待也好，这个利率能不能下浮一些呀？但是现在并没有这样的消息说银行的利率会放松。那现在首套房的主流商业贷款利率啊，仍是基准利率的上浮10%。那个别银行，比如小银行，或者说您信用记录可能没有那么好，那会上浮到15%。那如果是二套房的话，可能会上浮到20%。所以说您在这个买房之前也不要先考虑，也不要只考虑首付的问题。那您解决完了首付问题，其实要想的是银行的这个利率的上浮，因为利率的上浮也跟您每月还贷有紧密关系的。这个特别是上浮到20%，那就不是说每月多还一点的问题了，那就是总价要多还这 好几十万的问题。 所以这个利率所谓的上浮啊，对于我们想买房的人呢，这个门槛呢还是有所提高的。 对，特别是这种像刚出的公积金新政，那有的人可能之前能贷120万，他现在只能贷60万，那其余的60万他要去走商业贷款。那商业贷款的话，您就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公积金的利率要比商业贷款要低很多。所以说您这个60万要走商贷的话，可能到时候的这个总还款额要多了几十万。 反正总体来看呢，目前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对。 这个有关记者呢也去了解了一下，说在北京的29家北京地区的银行当中，11家银行首套房贷利率的基准利率是上浮了5%，15家是上浮了10%，那么1家为基准利率上浮15%，2家为基准利率上浮20%。大概这么一个情况，没什么太多的变化。 对。 怎么说呢，这个利率上浮对于我们买房确实是不太有利啊。但是呢，其实对于刚需人群的影响还并不是特别大啊。 而且您要想想，现在房价的稳定其实是跟银行利率、跟政策、跟这种 贷款呢、 对，都是有综合关系的。 是的。好，那非常感谢来自于大搜家的小陈，也感 谢 大家的 谢 谢 周老师。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要说现在呀，还有人不知道海参的，我不相信。但是要说现在还有很多人觉得海参贵吃不起的，我想真的是大有人在。 海参蛮贵的，好像以前古代都是当官家里才有，像我们这种老百姓还根本吃不起。 海参啊，贵呗，这海中的人参能不贵吗？年前啊，儿子给我买过一盒，那么一点点就好几千块钱呢。 你看啊，这说起海参呢就是一个字，贵。但是大家觉得啊，这海参贵的时候呢，一定要想一想海参为什么贵。我们都说这物以稀为贵，野生的海参呢都是生活在海底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海底，捕捞起来的难度不小，所以放在古代，海参都是达官显贵才能吃得起的食物。 尤其是野生海参，确确实实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带去很多平时的这些食物没办法摄取到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啊，海参真的是个好东西，大家都应该吃起来。 是， 今天就为您带到了来自于著名生鲜品牌鲜芋仙的地中海野生一级品海参。4007106108。 是的，我们看到7723的一位朋友说啊，都知道海参好，很多病人呢都吃海参来恢复身体，但是太贵了呀，我也想天天吃，可是哪吃得起呢？您别着急啊，如果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海参是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都吃不起的价格，那我们在节目里面推荐鲜芋仙海参也就没有意义了。 对， 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就是您能吃得起的野生一级品海参。 没错了，市面上售价一盒1999块钱，一盒里面40头左右，整整200克的淡干海参，足够一个人吃上3到4个月。一盒直接是立减1200，给您799元一盒。订购一盒，我们还会赠送给您一个专门用来泡发深海海参的焖烧杯，一煮一焖，24小时就可以吃到鲜美可口、劲道美味的海参了。订购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海参和焖烧杯拿到手呢，将海参用水煮开，再一同倒入焖烧杯里，不用加热，不用插电，24小时之后，您就能得到口感 Q 弹、肉质紧实的海参食材了。凉拌爽口，爆炒下饭，熬汤鲜美，煮粥滋补。最主要的是它的营养价值。 没错啊，看到一位李叔叔就说了，既然要吃海参，那一定吃野生的。我相信电台。 是的，那节目还剩下最后的1分钟时间，一头十几块钱的野生进口海参，半包香烟钱，几瓶汽水钱，一条草鱼的价钱。吃到的是野生一级品海参，而且只要订购一盒，就有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活动时间一到呢，马上截止，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再犹豫了，留下最后的20秒钟来给您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